有灯在陌生城市，有灯在你的世界伪装，还有彷徨。坚强在我的世界坚强，散了电影的剧场，还有离别的伤。就这样，我的心开始了疯狂。开始了。